第90集，误会。春节的前一天，许少卿回江城了。他好像是有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期待落地。在机场落地出口看见等待着的安理时，许少卿觉得他又丧气了不少，眼底发青，整个一副魂游天外的德行。许少卿自信地认为，那是因为这几天给鱼喂的醋饵效果卓著，因此他心旷神怡。不过看着看着又觉得是不是过于显著了，想到这几天安理回复的信息自少而且敷衍，因此心中踌躇了一下。 你眼睛都不对焦，有个贱人的样子吗？你老板在这儿呢。 安理吓得退了半步，回头看见是他，马上展开笑容，他心里的石头落下了。 我没看见你出来呢。 你可看不见，你像入定了似的，少卿都在你面前晃了半天了。 真不好意思啊。 杨哥，要送你回去吗？ 许少卿瞥了旁边一眼，安理在点头附和。 啊，好，不用。我不回家了。可能那个。没事，你们先走吧。 于是安理接过许少卿的箱子还有手上的一些袋子，一起往停车场去了。梁宁这段日子不对劲，似乎有情况。不过许少卿当然不会跟安理说这个，因为那样的话好吃的小醋醋那不就没有了。看着安理一手拉着箱子一手拎着袋子，许少卿还是取回那几个袋子到自己的手上，顺便摸了安理的手一把。安理看他精神抖擞的样笑了。 出差回来还这么精神？ 别的地方更精神，一会儿给你看。 安理没说话，但耳朵红了。于是许少卿又快走了几步。上了车，安理坐在主驾，许少卿就坐在副驾，掰过他的肩膀贴住他的嘴巴亲了上去。 你要看吗？ 先不看了，走吧。送你回家？ 当然是1208，回他妈的什么家？ 现在是中午， 你要让我站到晚上？ 那让我先回家取个东西。 去1208你还要取什么呀？有礼物给我？ 算是吧。 到了安理家，许少卿的车在楼下停着，安理就一溜小跑的上了楼。不一会儿他就挎着个包下来了，然后他把包扔在后座，坐回前座系上安全带。许少卿要看，安理制止了他。 什么？ 别着急，到时候就知道了，一会儿。 哦。 许少卿又打量那个包，平平无奇但鼓鼓囊囊。许少卿发现安理好像并不像微信里体现的那么吃味，一路上说话聊天都很正常。这样一来，自己发的那些照片信息什么的，安理有可能也并不是醋了所以冷淡，而是真正的在敷衍。毕竟信息没有情绪，安理什么样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。想到这儿，许少卿又有点不甘心，甚至是不高兴。本来在机场看见他扫眉大眼的样子，于心不忍，已经不打算再逗他了。可是现在发现努力半天原来并没有拿到成绩单，许少卿犯狗的心态又燃了。 真不错，终于赶在年前完事儿，否则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。每次和梁宁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很顺利似的。 梁哥真的很厉害，虽然是技术型的人才，但也很懂为人和做事，我在他那儿也学到了很多东西， 所以我喜欢和他一起共事。下个项目也已经决定了，要和他一起去做。 那太好了。 你想不想知道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又这么谈得来，是不是有那种…… 许少卿拉长音儿停下不说，而是注视着安理，就看见安理似乎在故意展示着若无其事，但嘴角向下绷直，鼻孔动了两下，就连放在方向盘上的手指节都变得白了，然后眼尾有点红。许少卿窃喜但又不安， 我可真是个狗东西，目的达到了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没有，因为我只喜欢1.78米的。 为什么没有？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，身份对等，精神上有共鸣，才能长长久久。 许少卿看着他失语了。 你以后最好也别总去那种会所了，那种毕竟属于违法乱纪，被抓住拘留10日，罚款500起，重要的是丢脸。会所被抄的是相对少一些，但也不是没有被抄过吧？万一呢？你以后还怎么藏？找个这样的稳定伴侣不好吗？如果他真是弯的，可以试试，不过不是现在。对那种优秀的对象一定要一心一意，所以跟我相处的时候不要，要跟我断干净以后再开始。 本来安里越说许少卿越气，几乎能感觉到所有的血液从四肢抽掉到心脏时那种砰砰的感觉，但到最后却一下子释然下来，血液重新流经周身，暖和了。 对那种对象一定要一心一意，所以跟我的时候不要，要跟我断干净以后再开始。没想到安里这种老实人也会使用小伎俩了，跟我的时候不要。哦，你不是说你没我不行？那你打算怎么和我断干净？ 没什么不行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当然是以你的利益为准。 还装？ 许少卿此时不想啃指甲，却对指尖搓个不停。 你说话算话吧。 当然。 那就是把我的利益摆在你自己前面了。 当然。 你确定？ 嗯。 我不信。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了，我这个人估计也就是孤独终老的可怜虫。那你呢？如果你以后想和女人结婚怎么办？或者像之前说的，想找个男人跟你正经过日子怎么办？你要是想呢，可是我不让你，就会让我这么不明不白的拴着吗？2-3个月行？2-3年行吗？20-30年行吗？吹牛之前还是要想想清楚，否则打脸的时候我会让你很难看的。怎么样，你不行吧？ 你拴我干什么？我过年36了。 不用你强调，谁过年都大。我问你能一直跟着我吗？你不行吧？ 行行了，你非让我直说吗？ 嗯， 你不是喜欢梁哥吗？你俩挺配的，至于我们就快断了吧。我答应过你说分开再分的，那你就快点说，别再拉拉扯扯，这样不好。 你上次还说要让我给你离开习惯的人的时间，就这个速度你就这么把我放下了？ 许少卿揪住安里的领子，安里赶紧打双闪停在路边。 干嘛呢？我开车呢。 你去死了算了。 那能怎么办？这两天我已经做过心理建设了，你俩珠联璧合，当然是比跟我耗着要好。你加油。 珠加油？ 许少卿默默地把安里身上的安全带解掉，然后解掉自己的，下了车。于是安里也跟着下车。 你干什么去啊？ 你过来。 安里疑惑了一下，就走到他身边去。许少卿拉开车门，一把把他推进后座，像塞行李似的使劲往里怼，然后自己也挤了上去。许少卿伸长胳膊到主驾驶那里去锁了车，又坐回来。 大白天在路上你还活不活了？去108。 你自己拖，快点。 许少卿，为什么有什么事你都要靠这个解决？你话好好说，注意点场合行不行？ 我跟你走心，你心里有我吗？ 在下小神纪远处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脚印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